尿尿 get ready， 去 we go， 尿尿尿心里好快乐 get ready， 去 we go， 尿尿让你长高长大 get ready， 去 we go， 跟着大家尿尿尿，大家尿尿尿。皱着鼻子 ，Well ready，Here we go， 让你脚趾动起来，脚趾动起来。Yeah.